今日咧，阿云少咧就带大家嚟呢度西湾国殇纪念坟场。点解要嚟呢一度咧？咁我哋今个月十二月，咁又到十二月啦。咁通常都系一个普天同庆日子，就等待圣诞节嘅嚟临啦。咁啊，76年前嘅香港咧，其实发生咗一件好大好大嘅事件，就系香港沦陷啦。而家好多人讲咧，就话英国政府当日就好消极抵抗日本嘅侵略啦。咁我就想带大家嚟一嚟呢度啦，喺柴湾歌连神角道嘅一个坟场咧，就纪念呢一班咧当年为香港保卫战而捐躯嘅一班军人同埋一部分嘅市民。咁呢度咧撞咗1500多个军人啦，同埋一部分嘅当日协助防卫香港嘅平民啦。咁当中好大部分咧系一啲外国人嚟嘅，甚至乎系一啲比较高啲军衔嘅将军啦、准将、少将咁样啦。希望大家咧每逢十二月咧都要，日身为我哋香港人啦吓，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咧，都要记低呢件事啦，因为香港其实呢百几年以嚟咧，开埠以嚟咧就系呢一次嘅经历嘅重大嘅一个战事。好，咁我下一行啦 ，pan pan 呢边咧，咁其实咧个入口咧喺呢一度咧都写咗咧1939至1945，即系话二次大战发生嘅期间咧嘅好多葬喺度嘅人啦，咁仲有纪念碑啦，带大家周围行下啦，望一望个环境啦，咁都希望咧今集嘅节目俾到大家一啲嘅历史上面嘅启示啦。喂，啱啱嗰段片咧，系我哋呢几日好赶时间去拍嘅喎，阿毛豆。 毛豆，我有头啊。 系啦，嗱，今日咧，嗱嚟到咧，我哋第六集嘅历史启示录啦。咁啊，今集继续有荣少啦，同埋阿查理啦。而家查理， 我决定铺头啊。 系啦，唔好毛头啦，因为今集咧，我哋讲嘅内容咧就比较系严肃少少， 严肃啲，同埋即系我哋唔想玩咯，唔想抱住玩嘅心态。 系啦，咁可能第三节咧就会多啲比较得意啲嘅嘢讲。不过第一二节咧都比较严肃少少嘅。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呢个3年8个月嘅启示录。 喂，荣少，我突然见你着军服喎，咩原因啊？ 哦，头先嗰套军服咧，就系、是、我系以前我都有玩呢、這个战地游戏啦，俗称 war game 啦，咁嘅一套英军嘅制服嚟嘅。咁我去到呢一个坟场咧，咁我就谂住就严肃少少，咁就着翻呢套军服，咁就 即系个致敬啦， 致敬啦，冇错啦，因为其实喺嗰、那个呢、這个坟场入边咧，国殇坟场啦。国殇纪念坟场啊，咁佢本身撞咗好多英联邦嘅士兵喺度嘅，咁就包括啊喺香港啦保卫战当中牺牲嘅罗信准将都系撞喺呢度嘅。 准将好高级噶咯， 都好高级噶啦，因为佢当日咧系带领呢个西线嘅士兵咧作出呢个顽强嘅抵抗嘅。好啦，好咁我哋今集咧就讲呢个3年8个月啦。咁啊，当然咧系讲紧香港沦陷时间嘅日子啦，系啦。咁好啦，咁我哋去呢、這个，我哋唔好去住先啦，讲一讲先。嗱，好啦，咁咧讲呢个战争咧，我哋不得不提咧，就系战前咧，究竟香港发生紧咩事嘅？ 战前据我所知，其实当时都是歌舞升平啦。 系啊，系啊，冇错。 即系虽然喺即系中国内地，当时其实个战争已经非常激烈嘅，但喺香港咧，其实直到1940年，其实都仲系好太平嘅。即系当时成个社会环境气氛都系仲系好。冇乜危机感啊！ 冇错，嗱，其实咁样嘅，喺1937年咧，日本侵华之后咧，坦白讲，大家都见到日本仔打到嚟啦，中国啦，广州都沦陷埋啦，咁结果系点样咧？就系、是、普遍嘅香港人、华人都系好仇视日本人嘅，啊呢样嘢就不争嘅事实啦。咁日本人咧，通常就喺湾仔嗰边聚居啦。咁好啦。咁最特殊嘅情况就係呢，喺1937年至1941年之间呢，呢短短4年之内呢，香港由本身100万人，嘣一声跳到去接近170万人。 啲难民咁样好多系逃避战争，由即係内地嚟咗香港。 係啦，冇錯啦。本身呢由一間譬如話嗰啲住屋啦，本身即係唐樓啦，我哋叫做住十零廿人嘅啫，咁可能就講緊已經要住到三四十人啦。 或者劏房 五六百尺， 係嚴重過而家好多嘅喎，劏房問題。 你講嘅劏房咧都仲叫做個間隔啦，係咪？嗰陣時咧就唔係嘅，譬如話朝頭早起身，大家翻工翻學咧就可能間屋得翻十個八個人嘅啫、但係一放工翻嚟咧就輪流去可能煮食啊、瞓覺啊，成可能咧每一個地方咧個走廊就咁瞓咁瞓咁瞓咁瞓，即係基本上全部人都瞓曬嘅。 即係沙甸魚咁滯。 沙甸魚咁滯㗎啦，可能講緊最多人住嘅時候咧，就可能六十人一個房間，即係一個 單位。 咁好多時咧就係、是。假設譬如你香港你都唔係話可能都係新移民啦，咁你都可能係假設你喺潮州嚟香港嘅，咁可能你潮州嘅親戚咧就嚟投靠你，咁潮州嘅親戚嘅親戚咧就嚟投靠佢哋，咁潮州嘅親戚嘅親戚嘅親戚嚟就話本身可能你嗰度得五個人住嘅，就砰一聲 十零個啦，變咗 可能變咗五十人啦， 唔止十係 啦，可能變咗五十人啦，咁可能佢哋都係勞動力嚟嘅，幫助香港都有建設嘅，係啦。 喂，其實講開咁樣咧。即嗱，其实又好得意个情况。虽然战争时期，但香港当时咧个经济咧，其实反而系进步咗好多。 系啊，反而系起飞嘅。好，我哋去第二张图先啦，第一节第二张图。嗱，睇一睇嗰时个逼嘅状况咧，就系咧， 瞓到出街 嘅啦。系啦，因为咧嗱，呢啲真正叫骑楼啦。因为以前咧战前嘅楼咧，通常喺个街嘅出边近住马路嗰度咧，就会系条柱嘅。 其实而家都仲有好多旧楼咧，有呢个保留咗喺度嘅。 最出名就雷生春。 嗯， 雷生春就系咁嘅设计啦，系啦，咁啊骑楼底都瞓满人仔呢啲啦，就骑楼底啦。好，我哋去呢个第三幅图啊， 第三张，哇，嗱呢个就好大对比啦，你睇 系啦，我特登就咁样俾大家睇一睇。嗱呢边咧就 战前都系，哇，啲洋人都好。太平喎，升平喎， 系啊，好开心嘅。其实咧，即系咁讲，中国人咧就走难，咁啊嚟香港嚟糊口，或者叫即系最基本嘅饮食都未必 满足到求生啦，可以话就咁啊，系求生嘅啫。 而喺香港嘅外国人咧，就得到殖民地嘅呢个好处 眷顾， 好处啊，因为佢哋喺度始终都系高人一等， 系啦，有光环。 同埋咧，想同大家讲咧，就系呢个叫做阶级系好分明嘅。 系啊，其实系，尤其即系英国人咧，即系佢哋嗰个阶级观念都好重。 系啊，所以咧，本身喺度住嘅英国人咧，其实佢哋喺佢哋心目中啦，就同你哋华人系唔同，唔系一个等级嘅。 系啦， 再加上咧，佢哋对于自己嘅防务咧，有一个绝大嘅信心嘅。好，翻翻嚟先。好，翻翻嚟先。好啦，嗱，咁佢哋咧，啱啱讲过啦，毛头你讲过啦，啊，毛公嘅毛头啊，叫查理啊，查理你讲过啦。咁其实打仗嘅时候咧，大略嗰阵时南京啊、上海已经失陷咗啦，即系南京大屠杀已经发生咗啦，吓，淞沪抗战都已经爆发咗啦。咁大量嘅上海咧。南京 即系华东一带嘅居民咧，好多涌嚟香港。 好多大城市本身佢有经济实力嘅一啲华人嘅商人、华商，都完完全全系撤离咗嚟香港。 即系个华资基本上已经由上海转移咗南下到香港。 冇错，首先去咗广州先，跟住再嚟香港嘅。 系啦，广州唔掂就再嚟。 系啦，咁其实咧好奇怪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嗰啲生活上嘅细节系慢慢改变，包括剪头发啦。 系 好多嗰啲咩理发店啦，嗰啲就上海理发啊！ 大家唔知道有冇留意咧？即系其实香港即系早期，而家就当然好多 salon 啦。即系其实以前咧，香港咧，你见到啲好多咩安东尼理发啦，上海乜乜乜乜理发，上海乜乜洋服，其实就由嗰阵时咧，上海嘅资金嚟香港咧，慢慢喺依度扎根发展嘅。 系啦，冇错。咁其实我哋呢啲叫咩咧？叫 K 型繁荣啊！即系当。去到1941年嘅时候咧，其实香港变咗个孤岛啊，周围嘅地方咧， 战云密布啊，已经 系俾日本占领晒，系唯独是香港一个弹丸之地咧。 你谂 就系 广东省啦， 系啊， 跟住下边嘅 海南啊， 海南、马来半岛， 系咩 台湾清朝已经 系啦，系啦，马关条约系啦。 跟住嗱，你谂下嗱，下边新加坡、马六甲嗰啲，其实都已经系打紧噶啦。 啊，未，佢同一时间打嘅，变咗咧，其实咧唔使讲话咁远啦，就系、是、台湾、南呢个 海南岛， 广东省，咁就包围咗咧，除咗个水域之外咧，其实已经系日本嘅我哋嘅沦陷区啦。咁变咗咧，佢哋嘅资金咧。 最尾去嘅地方就係嚟到香港嘅啫。咁呢度咧變咗咧就極度繁榮，同埋咧嗱頭先睇到啲外國人咁開心啦，其實佢哋咧你唔好睇佢哋開心得嚟，佢哋好多時咧舉辦啲舞會啊、酒會，雖然係喺度好開心，但其實都係做一啲叫慈善嘅事業嘅， 即係籌款、 籌期、籌款， 準備要打仗。 帮助中国军民啦、抗日啦，又或者买啲战机啊，一元战机啊，每人捐一蚊啦，买战机啊。 之前有套咩刘德华嗰套戏啦，都有嘅系咪？捐战机啊嘛。 系啦系啦，嗰、那个叫做好似咩《烽火情》 天若有情， 即系三系啊系啊系啊，系啦。咁啊，其实佢哋都，但系虽然佢哋话就话系慈善，但系佢都玩得好劲啊。 咁喺一个咁绝望又即系咁。睇唔到前景嘅地方，即係瘋狂都在所難免。 係一啲末世紀心態啦，係你覺得按摩院啊、導遊嗰啲生意啦，咁啊好蓬勃啦，呢啲黃色事業啦。 呢啲啱你喎，榮少。 啱我去講。 我就唔好呢味 嘅。你成日都入我啊，好啊。咁啊，咁好啦。咁其實講開戰前咧，其實英國係點樣去睇呢個香港咧？就係因為本身1939年法國。沦陷，咁到40年咧，其实就已经系英国同埋纳粹德国就打紧呢个大不列列颠战役，即系空战。其实讲个防务问题咧，阿丘吉尔都讲过，呢个香港唔系一个能够守到嘅地方嚟嘅。 嗱，一来远，二来就话香港成个地理环境，好头先你讲，基本上都已经被日本势力包围住，一个孤岛，点守咧？ 系啦，所以咧，其实我觉得英国就采取一个拖字诀，即系能够拖得到几耐得几耐，即系唔想咁容易喺远东地方咧就陷入呢个战争嘅泥沼当中嘅。 因为佢喺欧洲战场已经分身不暇啦嘛。 冇错啦，佢哋无力兼顾呢个远东事务啦。 大家最近都有睇嗰度邓寇克大行动系咪？即系 哦， 系啊，即系其实英国已经搞唔掂自己都基本上 系啊，敦克尔克大撤退啊。嗱，咁其实咧，同埋加上我哋同日本就唔想有咁多嘅冲突啦。咁好多时咧，佢哋为咗讨好日本咧，其实好多日本仔咧啲挑衅行动咧都俾佢揿咗落嚟嘅。例如咧，曾经试过咧。日本係進，即係日本兵係進犯過係深圳河入面嘅一啲邊防嘅 沙頭角一帶啦， 入過嚟嘅，但係英國都唔想追究啦，甚至乎打死個人嘅，都唔敢追究，就求其喂抗議就算啦，跟住日本就賠翻1000蚊俾你啦，咁樣就解決咗事情啦，咁樣嘅。咁仲有咧，佢好多時咧啲報紙上邊咧、傳媒咧、媒體上邊，咁始終香港以華人為主啊嘛。好多报纸咧都会讲一啲发表一啲抗日或者 反日啦、仇日、 反日仇日嘅言论嘅，结果都会遭遇到一个字叫开天窗。 整张图嚟睇睇，好似有我哋有。 冇就系冇开天窗。 有啊有啊， 系咩？搵到喺边度啊？ 最后嗰张啊， 最后啊，搵到开天窗喎。 最新嗰张啊， 搵唔搵到啊？ 咦，去咩？最新嗰 可能未包入去啊嘛，唔紧要啦吓。好，如果又系啊，真系开天窗啦，好嘢，好嘢， 冇咗份间，冇咗噶嘛。 嗱，大群酒菜铺隔篱点解冇咗嘅？本部新闻嗰度，跟住 冇误会喎，唔系冇客户登广告喎， 系啊， 俾人哋系被消失喎呢个报 道。系啦，即系可能咧，讲紧临去印之前咧，就再审查一次，发觉咦，你呢啲嘢对日本仔会挑起佢个嗰个神经嘅，冇咁即刻就将嗰个版面就冇咗啦。系好，系唔该晒，翻嚟啊！系唔该晒 operator 好咁啊，咁其实咧，咁呢啲好明显啦，就系呢一个英国佬买日本仔怕啦。咁其实咧，表面上就做呢啲嘢啦，实际上咧，英国系知道会打仗嘅， 其实准备紧嘅， 准备紧嘅，准备到个程度系点样咧？喺40年开始咧，就不停咁咧增加啲拨款去做一啲防空洞。 系 啦，或者系一啲防空嘅演习， 系啦， 亦培训咗一啲咧叫防空主任嘅人出嚟，即系话一到训或者叫防空训练员，即系话 B B D 咁咧就即刻带啲人市民去疏散嗰啲防空洞入边嘅， 即系其实不断做紧演习噶啦，已经 系啦，其实知嘅 feel 到嘅， 系啊， 系啊， 即系不过其实好多时候，其实而家都系啊，即系政府有好多嘢咧。费事引起恐慌， 系啦， 有好多嘢就唔公布出嚟，但其实并唔代表冇做嘢嘅。 冇错冇错， 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荣少华都想问你嘅，因为其实我听过好多人讲咧，你要英国佬嗰阵时，都唔理香港，其实系唔系咧？其实 唔系嘅， 嗯， 不过其实佢系有心无力， 系啦，冇错。其实你到最尾，我哋到第二节或者第一节尾，或者第二节咧，我哋会探讨多啲，其实英国系点样去抵抗嘅。好，咁我哋嗱讲一讲咧，头先我讲咗英国政府同香港政府点样去对策啦，咁啊讲一讲喺战争前日本人嘅角色，好奇怪嘅呢一样嘢。 喂，嗱、啊，我又讲讲啦，嗱，日本仔咧，即系无论佢喺即系当时嘅中国内地都好啦、 嗯， 即系佢喺侵略前咧，其实佢。应该系好多人派咗嚟做卧底，做紧情报工作，同、埋表面上佢又对你好友好嘅、甚至乎你系唔觉得佢系敌人嚟嘅， 冇错。 但喺香港系咪咁咧？ 香港嘅情况系一模一样系咁样嘅。咁日本人咧，本身佢哋聚居系湾仔啦，咁、其实佢哋聚居香港都唔算好多人，大概有千零人到啦。咁但系随住嗰个战事逼近咧，其实日本就不停咁撤侨噶啦。 哦，即系闻到味，闻 得到老味啦，佢自己知噶嘛。但系咧，多数咧同你讲嘅一样啦，就从事呢个间谍活动嘅。嗱，最出名咧，佢第四幅图啊， 第四图 系啦。嗱，呢度咧就系高罗士打大酒店啦，个后面嗰个建筑物。好啦，咁点解要讲呢一笪地方咧？ 有咩典故啊？ 咁呢一个系一个好高级嘅酒店嚟噶嘛？ 系啊，睇个样就知啦。 咁高级酒店，咁入边梗系有啲高级嘅店铺服侍啲名流绅士咧。啲达官贵人啦，咁其实当中咧有一个日本嘅理发师，即系剪头发啦、发型师啦，喺香港住咗七年噶，服务咗好多达官贵人嘅， 攞到身份证未啊？佢七年， 咁当日就未有身份证制度嘅，嗱呢个阵间第三节就会讲啦吓，咁沦陷之后咧，最得意嘅地方翻翻嚟啊！最得意嘅地方咧，佢之前剪头发噶嘛， 系啊， 但系沦陷咗之后咧，佢以咩嘅形式出翻嚟见人咧？ 你冇讲，等我估下先。唔系日本军官系嘛？ 冇错啦，仲要系一个坐级嘅军官，坐级即系话教级，佢以一个好似教级，即系上教、中教、小教啦吓，嘅教级新军官，而系海军嘅军官出嚟嘅，咁咁你就知道啦，佢可以潜伏喺嗰度七年。 不过其实真系我老实讲，即系我好佩服日本仔嗰阵时，其实嗰个佢成个情报系统嘅、即系嗱，我哋睇电影都有啦，以前有叶问啊，唔知有冇睇，唔系甄子丹嗰套，范少王嗰套咩叶问咩？ 终极一 道咩道？ 阿少年叶问 系啦，阿范少王，阿道宇王，范少王咪做日本仔 系啊，做大同。 其实佢由僆仔开始已经嚟潜伏噶啦， 系啊， 即系佢好佩服佢哋呢种。即系虽然啊，老实讲嗱，呢个好严肃嘅，并唔系话代表我即系拥护日本侵华，但其实真系好唔能够唔佩服佢哋嗰种部署啊。 系啊，佢哋对于情报嘅收集咧，系细致到咧，系每一个地方都会去做嘅，做得好详尽嘅。 嗱，有样嘢咧，大家讲下，即系当时即系讲翻中国大陆嗰个情况咧，好多时候嗰阵时国军佢哋嗰啲军用地图咧，曾经试过俘虏日本兵，佢话发现过。哇！日本人佢哋身上面嗰张中国地图仲详细过我哋， 系啊，冇错，啲机枪阵地啊，啲碉堡啊，嗰啲好犀利。 一间小庙啊，唔知边条小村落咧、都写埋落去嘅， 写埋有系啊系啊， 系啦系啦，即系呢个好犀利嘅，其实 系啊。咁啊，我哋可以去呢个第五幅图啊。 哇！呢、這个一休大师啊， 系啦，呢一个一睇就知系日本嘅僧侣啦。咁、日本僧侣咧，咁啊做啲咩事咧？阿木头， 日本僧侣嚟呢度， 阿查理啊，唔好意思，系做乜嘢咧？ 佢哋唔系嚟呢度拜佛系嘛？ 好嗱，呢个日本僧侣咧，就佢哋咧四周围咧拎住嗰个钵啦， 喺度 当，佢又唔系花园，佢周围真系当，即系当，即系其实咧，我哋叫做云游四海啦。但云游四海咧，表面上呢、這个系表面上嗰个样系咁啊， 基本上一个和尚， 但实际上咧 系一个情报员， 冇错啦，刺探军情翻翻嚟啊！ 咁系啊，因为始终我哋对，譬如对和尚或者对一啲宗教人士咧，个戒心比较低。 系，佢仲要咧，当到去呢个城门碉堡嗰度附近，周围喺嗰个咧，我哋叫做我哋嗰个叫做咧，醉酒湾防线附近咧，周围当过个。 喂，谂谂 几厉害啊！ 嗰个地方点会有和尚嚟化缘噶？ 系啊，云游行游到去嗰度嘅人会。 好啦，仲有啊， 系仲有啲咧最得意嘅人咧，就好似一个咧喺日本正金银行嗰度咧。即系日资银行嚟噶，听下咩知啦。就做呢个负责开门啊，做侍应啊，即系话早晨啊，咁嗌啲阿朵啲啦，系啊，真系多谢啊嗰啲。好啦，咁啊做侍应嘅本人咧，跟住咧喺一度战争开咗冇几耐咧， 又变咗军人， 又变咗军官噶，真系唔好明点解潜伏得咁紧要啊？ 唔系，真系佢哋个情报系统真系唔到你唔服。 系啊，嗱，佢哋咧不惜任何代价咧去刺探军情啦，包括就啱啱讲过啦，个城门水塘嘅防线啦、大炮、机枪阵地、守军人数、运输资料，甚至乎佢哋最犀利嘅日本人嘅地方就系咧，佢哋见到咁多嘢之后咧，佢哋觉得惊准备唔足够，仲有广州搵笪地方。个地形同地势都同城门嗰个碉堡嗰度附近咧，或者叫做成个嗰个醉酒湾防线好接近嘅，不停咁喺度做演练，三十八军。 哇！即系等于好似而家啲人拍戏咧，即系早前啊， 整个片场出嚟， 系咯，整个片场出嚟，成个咩三国村咁搭咗出嚟， 系好似个横店咁样，系咯，搭个景出嚟，自己不停喺度操练咯。所以你都咪话唔厉害啊！真系好，可以去转头可以去4A 啊吓，去 4A 系啦，系啦，好。咁咧，咁好啦，咁啊，讲一讲翻香港嘅军事状况啦， 系啦，呢度系罗湖啦，边界啦， 系啦，嗱， 当时中英嘅边界， 呢度咧，中英边界，你见到咧，一边即系冻住嗰个系英国旗啦，其实对面嗰度咧，其实已经变咗日本嘅地方嚟噶啦，好，好翻嚟， 但系当时仲系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系啦，呢一张相仲系啦，系啦，其实咧，其实嗰段时间咧，喺嗰几年咧，深圳都扫到逆手嘅，有时就国民党攞咗，有时就日本仔攞咗嘅，好啦，咁香港军事状况啦，我就好快咁讲啦。咁就1400名士兵守卫香港啦，咁而进攻嘅日军呢差唔多3万人嘅，咁就係38师啦 228,229,230 联队。嗱，今日我哋喺军事上面呢唔会讲太多嘅嘢，因为喺网络上面呢其实有好多人不停都做緊， 同埋呢啲资料嘅嘢我哋讲都冇乜意思。 係啦係啦，咁我会讲多少少呢喺民生方面或者啲战时嘅一啲细节嘢嘅。好啊，咁好啦，守军呢嚟自唔同嘅地方嘅，咁包括啲苏格兰啊、印度啊嗰啲加拿大啦，譬如印度拉吉普营啦、旁遮普营啦咁样啦，葡萄牙人同埋啲华人嘅，即系义勇军嗰啲啦吓。咁啊，嗱好啦，嗱呢个度我又要讲一讲啦。去第六啊，唔该，第六系啦。嗱呢一度咧，大家见到咧啲军队演练嘅时候好靓啦，其实好型仔啦。其实呢一个咧就 系 有东方马其诺防线之称嘅醉 酒湾防 线啦。 醉酒湾，阿荣少不如同大家讲个醉酒湾防线，即系等于今日嘅咩地方咧？ 醉酒湾防线而家葵涌嗰度附近啦，跟住一路去 垃圾湾嘛，嗰度 系垃圾湾系啦。而家呢个名好少人用噶啦，喺葵涌码头， 我都好老嘅， 系货柜码头附近啦，嗰度开始个嗰个山嗰度啦，经过水城门个水塘嗰度啦， 金山郊野公园， 金山郊野公园啦，跟住穿过呢个沙田啦， 狮子山 啦。跟住沿住 飞鹅山 一路去到 西贡嘅牛尾海， 系啦，接近将军澳嗰度嘅，咁其实条防线都颇长嘅。 即系其实简单嚟讲，就系将九龙同新界中间有一条防线， 系啦，系啦，系啦，就阵间我哋个地图咧就 东方马其诺， 系啦，好，咁啊，好，翻嚟先。咁好啦，嗰条防线呢其实都耗资咗几百万去搞嘅，当日几百万都好多钱嘅。咁当中好多嘅有呢个炮啦，即炮又唔算好多，通常都系机枪。 机枪堡为主。 系为主嘅。其实佢个作用呢就尽量当日军打到嚟嘅时候呢，佢哋撤退九龙。都有一道防线嚟顶住日本仔，咁令到起码叫做唔使俾长驱直进入到市区嘅。好。好啦，咁佢一去第六 B 先。 嗱呢个咧就系战前嘅时候啊，我呢个系摩星岭炮台啊， 系啦，以前摩星岭几型仔啊。嗱，香港岛方面咧就好多啲大型炮台嘅，其实应该咁讲，大部分嘅大型炮台咧都设置喺港岛嘅。因为本身英国人嗰种战术思维就諗住必要时嘅时候我哋撤退去港岛，起码四面环海，有天然屏障，容易守啲。 呢个呢我又想补充少少。当时其实呢除咗呢个摩星岭之外呢，喺对面即係今日嘅鲤鱼门，即係 摩星岭啊，对，如果鲤鱼门咧就应该喺 魔鬼山 啊，魔鬼山， 即系呢个大本营啊，油塘一带大本营嗰个上面咧， 又系咁，又东边啦。 当时英国人咧，佢谂住就系话守住个鲤鱼门，因为日本人佢谂住日本人咧战舰就会由鲤鱼门入嚟嘅，佢就守住呢一个位。但系点知佢谂住啦，呢度海边就有鲤鱼门炮台同摩星炮台两个交叉火线守啦， 系啦，冇错。 北边就有马其诺防线，即系醉酒湾防线去守，谂住咧咁呢个就叫做。固若金汤噶啦， 即系一边咧，不如咁讲啦，近住鲤鱼门嗰边咧，就两边魔鬼山同埋而家开放博物馆嗰度都有炮台啦，守住个位置啦。而西面嗰度咧就有摩星岭炮台咧，就怼住嗰个青州嗰边嘅， 系啦，怼住吸水门， 系啦，吸水门嗰边冇错啦，好啦，我哋再去一去六 C 啊， 律师。 系啦，呢班真系我要尊致敬啊！ 系啦，呢个要 salute 啊！因为呢个咧系开战前三个星期咧喺加拿大咧增援而嚟嘅两营加拿大士兵协防香港嘅，就系温尼柏流温尼柏榴弹手榴弹手型啊，有个手字嘅，因为佢系掟手榴弹嘅啊。同埋呢个咧，皇家来福枪型嘅，咁我哋就由呢、這个加拿大调嚟啦。咁其实咧，听闻啲佢哋都系新兵嚟嘅。 即系嗱，呢个我要特别真系要强调，要致敬，同埋特别讲一讲呢、班其实咧，全部都系咧十零廿岁嘅后生仔，全部都系佢哋系。即系啱啱人生最青春嘅状态，佢唔系啱啱系新兵毕业，即系剧得出嚟嘅啫。 系啊系啊系啊， 就调嚟香港，对，就要面对一个身经百战嘅日军。 系啦、啊，甚至乎咧，佢哋喺个船上边咧嚟紧嘅时候都受紧训练嘅。 系啊， 咁、最紧要咧，佢嚟到咗之后咧，三个星期咧就打呢个香港保卫战啦。 系啦、 啊，咁但系最惨咧，佢哋嘅装备咧其实。系谂住佢哋嚟到之后一个月先先到，所以其实佢哋啲装备未到， 未 嘅，佢哋冇装备，系啊，好啊，咁啊，再去埋七啊，七 A 啊， 嗱，呢啲就系来福枪型佢哋高调姿态操入去军营嘅状况， 系啦，喺尖沙咀上岸啦，就步出去深水埗军营啦，其实有原因嘅，帮我买埋个关子先，我哋第二节咧 再翻嚟再讲， 再讲一讲点解佢哋会操去深水埗军营啦，咁高调， 尖沙咀操去深水埗， 好好，就下次见， 好。